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01集，猫妖。轩辕杰似乎是觉得很有趣，大笑了一声。荀月白差点摔出擂台去，靠在擂台边的栏杆上捂着脸，这一脚不是一般的狠，都踹出鼻血来了。 喂， 展昭对荀月白挑了挑眉，白玉堂此时观察展昭的神情，明白了一点，那猫今天是打算好了要教训这荀月白的，看来他的担心真的是多余了。 你知道皇上为何下令让我只用一只手吗？ 荀月白微微一愣，展昭一笑， 因为这样起码能保住你一条命。 荀月白一皱眉，瞬间就感到展昭汹涌的煞意。 算你走运。 展昭说完，将斩雪剑往空中一抛，左手背在身后，右手抽剑出鞘，众人就看到一道白光晃眼。白玉堂心中了然，展昭对荀月白早就动了杀心。展昭心地仁慈，是不会轻易对什么人动杀机的，但是荀月白显然已经触到了展昭最不悦的那一根神经，没有了展护卫这身份束缚的殷十二，就是展昭原本的身份，江湖人，快意恩仇，杀人者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展昭脑海中又浮现出昨晚那个宫女投向荀月白那满是信任的眼神，得到示意后用刀架住白玉堂的义无反顾，以及最后丧命时候的安详，无论从哪一点来看，荀月白就是不可原谅。 好功夫。 轩辕杰淡淡的点了点头，真心赞赏。在场众人也是看傻了眼，轩辕绝张着嘴看着展昭单手纵剑打得荀月白毫无还手之力。白玉堂也甚少看到这样的展昭，带着浓浓的杀气，将一把剑用出胜过刀的霸气，荀月白被他打得狼狈不堪，几乎是连滚带爬，但展昭就是不放过他。远处的屋顶上，围观的天尊捧着脸， 哎呀，我终于相信他是你亲外孙这件事儿了。 果然发脾气了。 他发脾气的机会也太少了吧，平时没见他这么打过架呀。 嗯，不巧荀月白应该是他最讨厌的那一类人，那小子倒霉了。 天尊再看无奈摇头，荀月白这次不是跟展昭比武，而是被展昭痛揍。荀月白就感觉这殷十二招招都往他痛处打，用内力抽耳光不说，还一脚踹心窝，飞出半空又被展昭纵身追上踹了回来，连踹两脚打得吐血，但就是死不了。在场其他武生看得脸都白了，轩辕绝也张大了嘴。轩辕杰则是喝着茶，对一旁白玉堂眨了眨眼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轩辕杰，他是怎么知道展昭动了杀机的？他会不会猜到展昭的身份？直到荀月白被展昭打得快没人样了，轩辕杰才端着茶杯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展昭看了他一眼，随后一个收势，一脚将荀月白直接踹出了擂台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，荀月白摔进了一旁的一个土坑里，狼狈不堪地滚了满身的泥土。再看他那个惨呢，身上脏不说，还满脸血，哪里还有之前的意气风发和自信满满。荀月白现在才知道，这殷十二之前比武的时候连三成的功力都没用上，而且这次他想杀人家，没想到人家还想杀他呢，一交手对方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。石阔海看得有些不是滋味，怎么说呢， 荀月白向来是他们的大哥，除了武功好之外，智慧也足，只有他耍着别人来戏弄，没有被人家玩弄的，这也太惨了，这等于是留下了一个笑柄，以后要是真混进北海宫廷，荀月白怎么立足？荀月白咬着牙被石阔海扶起来，含恨看着擂台上的展昭。展昭背着手，抬脚轻轻一勾剑鞘，剑鞘飞起后稳稳落在剑上，还剑入鞘。见荀月白看着自己，展昭送给他嘲讽一笑： 荀兄没大碍吧？ 荀月白吐出一口血，里头还混着泥沙。 殷十二，你比武就比武嘛，干嘛下这么重的手？ 有你大哥的杯子重吗？ 石阔海一愣，想起昨晚的事儿，有些不解。 那个是刺客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随后展昭又看了荀月白一眼，原来石阔海并不知道他认识那宫女，昨晚情况微妙，应该除了他和殷侯，没其他人看到他的那个眼神，连轩辕杰也没看到。 这人利用两拨人吗？目的为何？ 比武结束，轩辕杰拍手： 好，殷十二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朕很欣慰。 多谢皇上赞赏。 你可有什么职位想担任吗？ 这时就听一旁轩辕爵抢着说： 父皇，殷十二是个人才，儿臣想要他做护卫。 殷十二，你意下如何？ 展昭摇了摇头，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对轩辕杰一躬身： 请皇上成全。 猫儿，你求赐婚呢还是什么？还成全？ 朕看得出来你与玉儿英雄惜英雄，那朕就让你留在玉儿身边。 多谢皇上。 这时荀月白也走回擂台来了，四周围人的眼神让他无地自容，他暗暗咬牙： 殷十二，你够狠。 荀月白，你知道自己输在哪儿了吗？在哪儿？ 太轻敌。领教了。 展昭一笑没说话。 你虽然比武输了，不过朕也觉得你是个人才。你有什么想做的职位吗？ 如果皇子不嫌弃，让我做您的侍卫吧。 众人再看，他说的是轩辕爵。轩辕爵倒是有些意外，不过随后似乎也并不怎么受用，心说一个败军之将要来干嘛？叫殷十二打得那么惨，带出去叫人笑话。荀月白此时脸上有泥污，众人是看不到他脸色和通红的耳朵，他打从出娘胎到现在第一次经受这么大的侮辱。远处天尊摇头： 哎呀，你们家猫仔得罪人的功力啊跟你一模一样啊，要不然不得罪，要不然就彻底得罪。 废话，我们殷家人眼里都容不得沙子，那小子心术不正，今天是轩辕杰保住了他一条命。还有啊，玉堂为了护着招不让对方用暗器，也变相救了他，不然他一出暗器，招立刻要他的命，信不 信？哎呀，还是我们家玉堂最老实了。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 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家猫仔真心腹黑起来，还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呀。 殷侯看了看天尊，突然笑了： 干嘛？ 你信不信，论心眼儿，这里能拼得过轩辕杰的只有我家那只小猫。 哦， 你家玉堂是聪明，不过他某方面确实不如我家昭昭有经验。 哪方面？ 对付坏人那方面啊。你家那只跟你在仙山独自长大的，心如明镜，我那只可是跟我在魔窟里混大的。 说着殷侯指了指天尊的心口： 七窍玲珑， 只有对着白玉堂的时候他才呆萌呢，对着别人那可是只妖猫。 展昭出人意料的狠狠教训了荀月白一顿，出了自己心中一口恶气，才觉得没之前那么堵得慌了。好在轩辕杰十分欣赏殷十二，觉得此人有勇有谋有原则，而且与白玉堂投缘，于是就下令让他留在白玉堂身边。展昭得偿所愿，荀月白可是倒了霉，他想留在白玉堂身边的计划也成了泡影，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转投比较幼稚的轩辕绝，似乎是个好的后路。荀月白自有打算，于是就跟轩辕绝表示想追随轩辕绝。 你觉得呢？意下如何？ 轩辕绝本想不要，不过身后怀福悄悄地拽了一下他的衣袖。怀福是轩辕绝的亲信，众多王子之中他和轩辕绝最投缘，轩辕绝甚至暗地里认了他做干爹的。轩辕绝一直很听怀福的话，于是就点了点头表示接受。 那就这么办吧，下午启程回皇宫。 说完轩辕杰站了起来，见白玉堂又想走，伸手一把拽住。 走，陪父皇吃饭。 白玉堂有些别扭，轩辕杰这父皇是越说越溜了，可惜他更想陪展昭吃饭。 我回去收拾东西，还要跟家里人说一声，你先走吧，两天后我去北海皇城找你。 轩辕杰就皱眉，似乎不放心。 你跑了怎么办？ 怎么可能？正好我回去打听打听我的出生，如果我不是你儿子，我还能帮你找找真正儿子的下落。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呢？ 你要是不放心，让他跟着我去。 白玉堂一拽展昭，轩辕杰想了想，虽然有心反对，但对白玉堂不能操之过急，于是只好点了点头答应下来，不过还是不忘叮嘱一句， 两日后皇城我等你，还有殷十二保护好皇子。 皇上放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